命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押上八王擂，这一下就开了锅了。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，很多人光听说八王，压根就没见过。在这种场合相遇，难免是又惊又喜呀。大家一看呐，在二十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，郑中央抓这个老头可没捆着，不用捆呢，这老头都要散架子了，哆里哆嗦，颤颤巍巍，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，面色灰白，是发髻蓬松啊，这就是八王啊，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。哎呀，能有六七十了吧，这老头。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，这一拥一挤，还有不少人受伤的，乱了好一阵，这才平息下来。单说郭昌达用手一指，徐良，你看看吧，他是不是赵德芳？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，一点都没亏待，一日三餐有吃有喝，有专门人服侍，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，这回你放心了吧。徐良一瞅，心里一翻个，简直是怒满胸膛。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四丈远，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，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，但他没敢这么做，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。你知道人家郭昌达怎么布置的？我要贸然行事，不但救不了八王，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，我死是小事儿，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，所以他心里着急，没敢动。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，八王千岁，千千岁，你认得我是谁不？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？时间可不短了，压了多日子。哎呀，真不错，八王也没疯，还没傻。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，把发髻往后甩了甩，抬起头来，仔细打量徐良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八王爷哭了：“你不是徐良吗？”哎呀，徐良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。山西也把眼一瞪，这眼泪又回去了。不错，是我，王家千岁，你挺好吗？徐良啊，你们要能救我，最好把我救回去，要救不了我就算了，命该如此，谁也救不了我呀，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。那这老头越说这话呀，大伙心情越不好受。正在这时，八王擂的下头又窜上好几个来，不但窜上好几个来，还扔上一个来。被扔上来的是谁？戏不大头鬼方树安。扔他的是谁？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。不但自己上来，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大家都上了台了。 火场打一看， 哎哎，站住！ 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趁火打劫呀、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，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！准备！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，嘁啦嘁啦的，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。郭章大叔看见没？你们身法再快，有没有他们的手快？你们往前一蹭，这些人就下家伙，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。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。房叔安一股了身从地下站起来， 哎哎，郭长达，我说两句啊，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，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猜错了，你是贼，你竟想贼那套事儿，我们爷们儿能干那事儿吗？我们是来行君臣礼，来见见八王千岁，这又有什么不可呢？ 方叔安，要真这样我不反对，有话你们可以说说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 众人离着挺远，一起十里见八王。赵德芳一看，这才叫咫尺天涯呀，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，想凑合的一块势比登天吧。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，想说话说不出来的，嗓子眼堵个麻团，不知道说哪句好了。白云瑞说话：王家千岁，臣等无能，让您老人家吃苦了，不过请您放心，今天是最后的一天，我们要能救了您，就把您请回安庆宫，要救不了您，就像您说的那样，就交给老天吧，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，那谁也没有办法了，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。八王已经说什么？今天就能救我啊？要救不了，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。赵德芳一想啊，爱怎么怎么地吧，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我呀早都活腻了。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。郭长达一摆手，刚想把八王押走，方叔安眼珠一转蹦起来： 你等等， 哎，郭长达，咱们商量商量行不？ 什么事儿说吧。 我说你呀、啊、不用把八王藏在这藏在那儿的，那干什么呢？让老百姓看看，八王内有八王爷在这儿，故此得名。我说你搬把椅子，让八王爷就坐在前台，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，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，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？哎，让八王在这，然后咱们接茬打，如果我们赢了，你要话付千言，马上遣散刀斧手，把八王给我们。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，八王爷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归你说了算，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，跟你没关系，有罪我们去担去。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、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，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，到了时候打成混战，哪儿找八王去？郭长达一听这个，回过头来他问纪成达和昆仑僧：二位老前辈，你们说呢？ 这季承达是火爆性子的人，无量天尊。 长达呀，就依他的话办，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，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呢。 好吧，季承达这一发话，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。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，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，让八王爷往这一坐，刀斧手左右围着。郭长达还不放心，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啊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，一个叫李勇，一个叫李猛。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，两人武艺精通，手疾眼快。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，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，从后台来到前台，往八王爷左右一站，刀压脖项，是面带冷笑，哼，那意思三侠五义，徐良、白云瑞，谁过来抢抢试试？哪个往前一凑合，噗，八王脑袋掉了。让你们空欢喜一场。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，这才问徐良：“白眼眉，看看怎么样？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，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？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。”徐良一想，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，干脆得有个约束。因此老七提出来：“郭长达，我看这样吧，天下的高人有的是，你们莲花门的人也不少，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，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。我看今天就是今天，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，就打三阵。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，八王爷我们不要了；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，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，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。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？” 喂， 呵呵，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，哦，三阵就赌输赢，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。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，这些人一看呢，三阵就三阵吧，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，得不偿失啊。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：“白眼眉，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，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。好了，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，你也讲一讲，我也讲一讲，以免着说话不算数，拉屎往回坐。好了，简短结束。”当着天下的老百姓，徐良说了一遍，郭长达说了一遍，老百姓一听，这倒不错，哦，现在达到高峰了，三阵赌输赢，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。不用问，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。 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，要输了就没法补偿。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，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，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。休息了片刻，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，徐良一算计啊，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，那么谁先登台，哪个先动手呢，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。大家正在这商议呢，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成达。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，因此九头神雕纪成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，为的是主个吉利。单说这个恶道啊，来到前台越无央威要带父老乡亲们，方才大家都看见了，我们双方讲好三阵不输赢，贫道就是头一阵，现在我要请一位，哪个与贫道动手，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，我在此奉陪。言还未尽，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。那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跟徐良是忘年交，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，怎么能说是朋友呢，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，因此叫忘年交。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，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成达登了台了，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，这硬手都谁呀、啊？我看没几个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我得给徐良捧捧场，这头一仗我得打。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，王老剑客这才登台。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，方才大显身手，已经打了大胜仗了，把那金面罗汉那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，这位可真凶啊，看他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，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。单说九头神雕，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，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。哦，王源，好小子，我正想找你呢，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。纪成达想吧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，来的是王源吗？不错，正是我老人家。纪成达，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来过来，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。不是，没听说过，没伸手你就拧脑袋。王源呐、啊，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。你知道我纪成达什么身份，金灯剑客夏遂良是我师兄，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，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，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，今天我就服输认罪。纪成达，这可你说的啊，但是我可也不会吹，今天我要把你这九根脑袋 揪下俩来吧，那小脑袋你记住啊，脖子后边那个，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，我给你薅下来，到的时候我看你说什么。好嘞，两人话说绝了，当场动手。哎呦，这俩人这一打，狂风暴雨呀，互不让步，都使用了绝招。王源往上一纵，一丈七八尺高，往下一落，声息皆无，两只胳膊抡开了，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，让人看的眼都花了，心都提到嗓子眼。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？你看，说是说，身手是身手啊，那纪承达身形转动开，就好像旋风相似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。后来王源有点急了，先使了个黑狗钻裆，哎，纪承达把两腿一叉，往空中一纵，滋溜，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。纪承达落地，王源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，来抬起右手来，砰这一下，正好把九头神雕纪承达脖子后的那小脑袋给扣住。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，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，你这玩意儿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。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，你给我下来吧，砰，这下可要了命了，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，把九头神雕纪承达疼得嗷一嗓子，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。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，后面一看连皮都撕下去，这闹着玩呢，这是上最好的刀伤要拿药布包裹。单说王源手里拖着这瘤子，哎，我这玩意儿不错呀，回去剁吧剁吧，够一顿饭吃的，留着做个纪念吧。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，揣怀里了。老百姓一看，哇，就乐开了锅了。王源这个人还不多贪，手开七门打上了头一仗，一抱拳撑跳到台下，梁子怎么样，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。 哎呀，多多感谢老剑客，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，这一仗打得太漂亮。 书中代言人呢，有一乐就有一悲。王源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纪承达一个瘤子，这脸算露足了，但是可得罪了纪承达。到了后文书，纪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，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。武圣人一怒之下，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、五行昆仑、绝命台。可叹王源呐，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，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。这是后文书，咱不必细说，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。哎呀，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，心说万灵，这三阵呢，头一阵输了，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呐、啊，第二阵要输了，就等于三阵都输了，2-1呀、啊。因此都不敢轻易派将了，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：“师傅， 你看咱姐俩谁登台合适呢？ 你说这话问的，叫昆仑僧怎么答复？ 他能让郭昌达出马吗？ 当然不能。 昆仑僧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 孩儿啊，你是莲花观的观主，你又是这里当家人，你好好主宰一切，别的你甭管，这第二阵交于为师。 我多谢师父，您可得留神呐、啊、 你放心吧。就这样，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。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，姜是老的辣呀，他一想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要放任自流，随便来，你只蹦出哪个高人来，啪一下把我打趴下，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，不能干那种傻事，我得给他套个框子，得用点拳术。因此他眼珠一转，有着主意了，来到前台，冲着台下先施完礼，阿弥陀佛，各位，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，郭昌达是我徒弟，我这次来到八王擂，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。方才大家听着了，打赌机长三阵赌输赢，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，我是第二阵，那么我要再输了呢，我们八王擂就算彻底失败，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，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，说话肯定算数。但是打跟打不一样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今天我打算开开眼，我想会一会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，就咱俩打，跟别人打我不奉陪，因为我是出家人，你也是出家人，我是和尚，你也是和尚，咱俩打是比较合适。欧阳普中，请你登台，别人来我不奉陪啊。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，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。他为什么叫欧阳普中呢？因为他心里头有底，要跟欧阳普中伸手，他是准赢不能输。况且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，那也不低呀、啊。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，哎呦，指名点姓叫我出头，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，要是不言语话，当时就栽了跟头了，这第二阵就算输了，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。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，要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中登台比武，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，人有脸树有皮，能让他叫住吗？老和尚 把长大的僧衣闪掉，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，嘱咐欧阳春：“孩子，此番登台不比寻常，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，见着你爹说明情况，让他给我报仇雪恨。”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，他古人呢信迷信，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，得说几句好听的话，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，把死摆的头前儿，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。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，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，就在一犹豫之间，欧阳老剑可是飞身登上八王擂。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，心里高兴，嘿嘿，这一阵我算赢了。别看我们失败一阵，我再赢一阵，这还是平平，关键还有一阵呢，我们再想法胜了，这八王擂就算没白摆。想到这，昆仑僧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双掌合十大问讯：“阿弥陀佛，欧阳老剑客，贫僧酒后多时了。”欧阳普中以礼相还，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，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，个一般高，坨一边大，真好像活了的金刚，烟熏的太岁。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好像两桶石碑。幸亏呀，这台子搭得结实，要搭得不结实，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，大伙就乐，乐的是这个。俺些老百姓暂且不提，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，这才说：“昆仑僧，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？”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欧阳老剑客，别的话咱们甭说了，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，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，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，这也是难得的机会，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，会一会少林的高手。请，请！两个大和尚身形一转，唰唰就亮开门户。他们俩这一打呀，跟别人打可不一样。你看别人一伸手就是五八招，狂风暴雨，啪啪啪啪啪啪。他们俩不然，要不懂武术的人不爱看。一瞅这两位光比划不往一块凑合，这样打得不过瘾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，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，这一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。对面一看他封住，赶紧改换招数，对面一看，哦，又是这招了，马上改变门户，又封住了， 因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，始终不往一块凑， 脚底下可没闲着，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，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。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，稍微有点疏忽，那就发起猛攻。就这样，两个人斗到30回合，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，往前一纵，劈面就是一掌。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，一看力劈花山这一掌来了，老罗汉使出达摩13式，右臂往上一抬，接了昆仑僧一掌，开！掌对掌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3尺来高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出去7-8步。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，身子一摘的也退出去5-6步，就叫这膀臂发麻呀。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，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，要多加谨慎，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。他们这一打呀，可耽误功夫了。蒋平偷眼观看，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，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。四爷明白，等日头落下去之后，再过1个时辰，天就要黑了，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。能不能打胜仗，能不能救回八王爷，就在此关键时刻。因此蒋平格外的紧张啊，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，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。不单是他，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，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，三哥，老兄的，注意啊，这一仗事关重要，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，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，老兄的，我都想好了，你只管放心。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，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，曹子高、江米条、大了火，软的硬的全有，我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，就把八王爷救回来，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。 三哥放心，这件事就是咱哥俩包下来，头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。这小弟兄啊，把主意就打定了。单说台上，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，力量有点抵不住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前者他上了3尺地灵魔陆坤的当，一下病了不少天呢，消耗很大的体力，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，能说跟当初一样吗？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，累的老罗汉是虚虚带喘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啊。昆仑僧大喜，嘿，该着我上这一阵呐、啊，我得加紧进攻。嗨，啪，咻，咻，咻，咻，咻，咻，咻，咻，咻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！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藏花， 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，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，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招到台下。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，不然这一掌就打废了。老罗汉一看不好，头朝下脚朝上，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。舌尖一柄上牙弹，还使了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头朝上双脚落地，可是脚也粘到地上了，这一蹲的受不了了，两肋发胀，胸膛发热，嗓子眼发腥，眼前发黑。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，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。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，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，把欧阳老剑客护住。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，江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，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，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，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，不然这人就交代了。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，又吐了两口，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。徐良就问老人家：“你救治怎么样？”徐良啊，死不了，我天生的皮糙肉厚，就照这样再挨俩巴掌也咽不了气，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。 哦，那就好，你赶紧回到英兵馆休息。 不，我可不能走，今天是关键时刻，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，我宁愿死在八王擂台前也不回开封府。老和尚还拧上了，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，也没做了伤，这打败仗这事不奇怪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呀，说一杆子戳到底总打胜仗，没有。安下欧阳老剑客不说，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，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。阿弥陀佛。各位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，乃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二位，居然被老僧一掌揍到台下。现在我们扳回一局，跟开封府打了个平平，谁也没赢谁也没输，现在还剩下关键的一仗。我问问开封府的，谁敢上来？哪个不服气与贫僧较量？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肉蹦上一个人来，大伙一看谁呀？白眉大侠徐良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拍大腿，哎呦，心说三哥你疯了，我承认你有能耐，但是分跟谁比？要跟卧佛昆仑僧比，你差得多得多呀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登台了？倘若要输了，不但把八王爷的命得搭上，你也活不了。哎呀，这要怎么说的？ 不但白云瑞着急，连翻江书蒋平在场的老少英雄无不跺脚。房叔安急的直拉鼻儿， 哎呦我的干老干老哎，你真是我亲干老， 我你登台干什么？ 这怎么说的来着？ 可是大家再着急晚了，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。书中代言徐良一不疯二不傻，明知道不是昆仑僧的对手，他登台干什么？他有他的打算。徐良一看这会儿日头跟山已经挨在一块儿，眨眼就要落了，八王爷就在台上呢，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。他一看八王爷身边二十来个，手中都拎着鬼头刀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！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，老心儿一想，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儿，我别在台底下待着了。我有天大的能耐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远水不解近渴，这个我上台。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，我承认我不行，但是也不能伸手我就趴下，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，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。这是徐良的打算。要不说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子。徐良啊，早就打定主意了，我打不过昆仑僧这是肯定的，可我栽在你手我不算栽，因为我们俩的身份差得太悬殊了，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两辈儿，何况是我呀。但是我要把他伤着一点儿，他就名声扫地，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。想到这，徐良一点儿也不恐惧，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，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。啊，老和尚，这第三阵咱俩比比得了。昆仑僧也一愣，徐良，你想跟老僧比试吗？ 啊，正是。 你不是吃错药了，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，也慢说是你。你老师金经好斗没两组，甚至你师爷太师爷排着队拉出来也不是贫僧的对手，你是个小毛孩子，别看你有点名誉，那你疯跟谁比呀？老僧绝不奉陪。 为什么？ 我怕丢人，我把你赢了，别人也得笑话欺负孩子，要叫你占了便宜，老僧我算倒了八辈我的血霉了，因此我不能奉陪。 啊，这绿悄悄的，昆仑僧，你不要说大话，你也不要自吹自擂，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，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？昆仑僧，你服气不？假如咱俩要伸手，我是非赢不可，今天我摔你106个跟头啊！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。 乡亲们，大家都听见了啊，我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，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，飞蛾奔火，自己找死，可休怪贫僧无情了。正在这时，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。师父，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， 常达，你要干什么？把他交给我。 你身份太高了，能跟他伸手吗？他是个疯子， 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，穿新鞋不能踩狗屎，对付他有徒儿足矣。 其实郭昌达呀一点都没吹，他要对付徐良，他自己认为都绰绰有余，还用得着我师父吗？昆仑僧一听也好，要不然也不像话了。 这要回到昆仑山，或者到东海小蓬莱，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，说跟徐良伸手，我呀太丢人了。 常达，多加谨慎，师父您放心吧，我打他呀，他得20个。郭昌达信心十足，这爷俩就换了班了。昆仑僧退到台口这儿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，他这是喝水，一边喝着一边给郭昌达观战。单说飞云道长来到徐良近前，无量天尊，白眼眉，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啊？ 啊！ 徐良心里说都够呛，这郭昌达是莲花门总门长，在这个地方除去卧佛昆仑僧就得数他呀，我要能把郭昌达给赢了，那日子得在西边出来，老心儿自知不成，但是毫不气馁，这叫他给吓住那不得栽跟头吗？徐良把脑瓜一晃，光盘里悄悄的，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，没想到你当替罪羊了。好吧，既然你来了，三先生就陪你走几趟。郭昌达，你说咱是比拳脚啊，还是比死病人？ 你说呢？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。 贫道放陪，你进招吧。 啊，不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跟谁打仗叫别人想进招，我不能瞎打别人。 呵，你跟郭老剑客伸手还得叫我先进招，可以。徐良啊，咱俩可把话得说清楚，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啊，你请假吧。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，三阵赌输赢，方才比过两阵起来，双方平平，没分上下，关键就看咱俩这一阵了。如果徐良你要输了，你怎么办？ 和我要输了的话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你自便。 不，我指的不是你，我指的是赵德芳。你打算怎么办？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？你要把我给赢了，八万千岁我不要了，我们大家都不要了，你乐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你们还没有罪，我们开封府的人去到案打官司，我们替八王爷偿命去，你看怎么样？ 好，乡亲们，大家都听见没？这个白眼眉可是国家的二品将军，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，是代表开封府。他要不是贫道的对手，他可不要赵德芳了啊！大伙都听见了吧？ 来吧，哎，等一等，你问了我了，我还没问你呢。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怎么办？ 好吧，徐良啊，你真把我给赢了，我也话付前言，把八王爷给你们了。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，贫道跟你打官司，杀剐存留你们随便，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，我连跑我都不跑，你看怎么样？ 好嘞，乡亲们，大家听见没？郭茶达红嘴白牙也是这么讲的啊。 咱们就不必啰嗦了， 请你进招吧。 郭长达心中暗想，人走石器马走镖啊，该着我们莲花派门户不绝，该着时来运转，这叫神使鬼差，怎么这第三阵最主要的这一战让我碰上徐良了呢？我不用费劲我就把他给赢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还得发扬光大呀。郭长达心中高兴，往前一根步，左手晃徐良的面门，正手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前胸。徐良说了一声来得好，吐气吸胸，屁股往后一坠，噌退出有一丈挂铃。郭长达一掌拍空，但是郭长达那个身法够多快，他使的都是三环套月的招数，别看这一掌没打上，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，抬抬抬就来到徐良近前，撤正手现左手，啊啪又是一掌。老兄徐良往旁边一闪，把第二掌躲开了。郭长达双掌往左右一分，啪就是一脚。徐良利用这个机会脚尖点地，是腾身纵起，这下蹦起了一丈七八尺高。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，徐良一看妥了，这回啊我还得使八步赶铲，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赢得飞剑仙朱亮，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比朱亮能高着多少，我也不相信我八步赶铲在你身上就不好使，胆小不得将军做呀，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，大胆一试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